宝姐，你胖了，俊了，浑身盘香，跟城里人一样啊。一个月了， 快瘦了， 自从你下山离开我，正义记得我心柔 说明白， 姐姐， 你说啥我也不能去，咋这里到边营了？老天给你讲的，我说的全是实话。人家科学家来咱这里考察，说咱这里地势高，土质水质特别适合种药材。姐姐，来来来，姐姐，当年就种上了桔梗，下一步还要开发枸杞、甘草、大青叶等十几种药材。大家选我当科研小组组长。我们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签订了5年合同。姐姐，来，你看，这沙坡沙流里种的都是桔梗。6、7月里，桔梗花一开，一片雪青色，那像个大花园。姐姐，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咱结石村能有这一天呀。 是啊，这多亏当地负面政策，是科学救了咱这穷山村啊。哎，姐姐，你有钱不？睡不着觉啊，光想就你知道我有多富。我就找啊，挨着你找。老天，在垃圾堆里我捡到了你的镯子，我就捧着哨子吹呀吹，怕你出来和我见一面。太转我了， 那我得留下来。 不行，你不能离开姐夫，更不能走一步退两步。 怎么会呢？傻场面。我留下来是要和姐妹们好好的拉拉，再也不能搞减轻分配了。像你呀、我呀， 大姐 是不 我是踏着你的脚印跟上来的，藏在屋后边全听明白了。那天你说要回娘家不让跟着，我就看出你有心事，你前脚走啊，我跟在后边怕你碰着摔着啊。 真 快姐夫。兄弟啊，我不知道你们是这样啊。八戒， 姐 夫，八戒的心太好了，怕你生气难过，没跟你说明白呀。这道黑灰是他爷爷给俺抹上的， 你可千万不要滚。 兄弟，哎呀， 我能理解八戒的心，他很善良啊。 长明啊，跟我们走，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啊。 长明， 姐姐、姐夫，你们快走吧，这些日子你爷爷都急疯了，大佛一些人到处找你，说要打断你的腿。 我这一次回来，我要见见爷爷，我有话跟他说。 算了吧，你别招谁惹出长虫来，你快走吧。 哎呦， 八戒， 我在看 啊。哎，兄弟，咱先缓步说， 把 这个身子要紧啊。 快上灵木，我马上去请大夫。 不争气的东西，我把你从家抱到回头路，五岁给你丢了娃娃亲，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 心。

一拥，想到以前的名字，我眼泪已相迎，别我提了心上，难为尊他愿明白是大患，终一年我先不听，把妻子儿女抛在那井笑 当子的身，我好像最安心，叫菊花笑八零，老的儿身边读的是亲人，谁如养的药无用养的灵，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要你晒死不落，爱是家个必然开，独得美女家便宜，我在迷魂山里做神仙，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瓦解，到后来我头七十八没有钱，那当无谁把心上变，千种妩媚一边人，一张笑脸变恶脸，从此踢出大门外，我到此两心谁发言。 度天生真光明，满腔热血难拔起一片沧桑没法医，母女俩相依为命，同疾苦流落在家庭谁来孩子患病在路旁中，无依无恙太匆匆， 香草飘为的是孩子病，无意中重逢好年轻，你应该骂你骂我此生意外无车行，是他们母女总团圆，早归宿我转身到这里，江黑关钟声伴我长生台叹关，谢谢我把我 正路为敌营，传人模样浪荡子，去年野花被生米，传人模样浪荡子，赌博黑人知识的，传人模样浪荡子，鸦片毒品为葬送礼，穷人模样浪荡子，老李混日木头鸡，穷人模样浪荡子，血浆挖到当自己，穷人模样浪荡子，夫妻恩爱要珍惜，穷人模样浪荡子，孝敬父母须牢记，穷人模样浪荡子，真情好话与是非，穷人模样浪荡子。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探终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 借宝两点来存人家在书本那一边做礼貌身为得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哎呀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唱起歌来可爱不落去我一路一跪下来就可得亲我菜香滚草千丈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娘第六我将一花浇在花上八万一我酒一杯桌上花枝又一裳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出山走年故家的娘子请你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明山算过 走路。

满心欢喜来访亲，才知道亲门一人真不近。一杯将军祝王女，我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相思人，那是流离的流离。变作两重奏，王叔家长的身份，该接着做八年到底，一路路风路飞，千般离不归郑州，王子良言快不尽。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 生了一王爷娘子来关心，这不是那不是，真正是难忘我娘有事，我到底不是蓬莱新家子，今在你南山娘子心不是。娘子的心事我是猜不着了，不过我还有一言，请娘子听了。 听众朋友，越剧引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